第十五首，主是葡萄树。主是葡萄树，拉郎西基亚，基亚俩伊葡萄树。那人若想在主的内面，就能结丰盛的果子。若是离了主，那人什么拢无能，伊也无能做什么。主是葡萄树，那人是枝呀，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。主是葡萄树，那人是枝呀，枝呀连伊葡萄树。那人若想在主的内面，就能结丰盛的果子。那人什么拢无能，伊也无能做什么。主是葡萄树，那人是枝呀，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。若是离了主，那人什么拢无能，伊也无能做什么。那人是枝呀，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，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。